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五百页啊，第五百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这一段呢讲的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又若智持名号，不问闲忙，不拘动静，行住坐卧皆可修之，故知此经所示乃至解至尽之法门也。这是说念佛法门，念佛法门的殊胜在这部经这个注解里面讲得很多，讲得很透彻啊，我们都知道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佛号要怎么念啊，才能够如法，才能真正收到念佛的功效。这是我们念佛同修啊，每个人都想知道的啊。念佛的功用是要把我们的真心念出来。真心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菩提心。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心啊，觉而不迷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能念到觉而不迷，这个功夫啊，就是净宗所讲的理业心不乱啊，念到清净平等是事业心不乱，那是决定得胜啊。没有达到这个功夫，至少啊，我们也要念到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低层的功夫啊，管用啊，也就是决定的生净土啊，生净土就清净阿弥陀佛啊，一生当中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啊，也就是一生呢肯定成佛了。啊，这是念佛目的之所在呀！啊，那怎样才能够念到清净心现前呢？一般人念佛确实很着急啊，因为念佛的时候杂念太多，功夫不得力，妄想太多啊，疑虑太多，与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说的念佛的标准有很大的差距。 啊，大势至菩萨那是念佛成佛的，他就是修念佛法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经常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是修这个法门成功的，这八个字成就的啊。他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就是念佛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都是六根就是把妄念收回来，念佛的时候决定没有妄念啊，六根真的收拾住了啊，净念相继，用清净心念佛啊，一生一生不间断了啊，这叫真念佛了。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啊，于是大势至菩萨现身说法。啊，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啊，谁呢？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净宗第十三祖楞严山印光老法师，大势至菩萨再来啊，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距离我们大概六七十年，不算很远啊。他老人家一生念佛，怎么个念法啊？他的念佛的方法确实能够做到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方法很简单，要有耐心，有恒心去念。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不问闲忙，不拘动静，行住坐卧皆可修之，什么时候都能修啊。那么睡在床上躺着念佛行都可以修，但是就睡觉的时候不要出声，出声伤气啊，对身体健康有妨碍啊。躺在床上念的时候默念不出声啊，但是这个方法呢一定要遵守，那就是佛号从心中升起来啊，心里头真有佛，有阿弥陀佛了，从口里念出来，念得清清楚楚啊，就念佛不要快，慢慢的念啊，你才能得念佛三昧耶。念得太快，心浮气躁啊，不容易得定啊，得定才能开智慧啊，心浮气躁是不可以的啊。印足念佛，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我们用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个字念得清楚啊，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自己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听得清楚。第三个呢，记得清楚，不要用念珠啊，不要用念珠，用念珠分心啊，用心记，就是记第一句到第十句啊，念到第十句再从第一句到第十句，第一句到第十句，不要二十三十啊，不要那样记法 印足一生用这个方法管用啊！啊，你念佛的时候就不会有夹杂，不会有妄念啊！你越念越欢喜，功夫得力，越念心越清净。大势至菩萨现身来教我们了，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叫一向专念。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晓得我这一生佛号是第几身，就是十身里头的第几身，不断的这样重复去念。不要二十三十四十，不需要。你越念越欢喜，越念心越清净，真的可以养神。世间人讲可以养神，健康长寿啊，把心里面的烦恼杂念全念掉了，与阿弥陀佛深深相应。古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在这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听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它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根性力的念个三五天，就像圆通章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有人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有人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这个见佛。佛给你一个鼓励给你一个信心我们决定不求见佛有心去求不好有心去求魔得其变魔会变成假佛来欺骗你，不求老实念去，自自然然会见到需要阿弥陀佛需要鼓励你的时候，他就现象给你看早年东京时代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立第一个净宗道场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叫东林寺祖师最初建立这个念佛堂同参道友123个人报名参加都发大誓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些人通通往生了，无比殊胜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祝福圆公大师带着他的同伴123个人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无比殊胜庄严圆公自己他往生的时候告诉同学过去在念佛堂 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这今天佛又来了，这第四次了。啊，我会跟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真我生啊。啊，同学们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圆公那个时代，净宗的经典只有《无量寿经》翻成中文，啊，翻成华文，《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相信已经传到中国，但是还没有翻成中文。啊，中文流通的本子只有《无量寿经》一种。啊，去初祖建立净宗道场所依的是一部经，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一个公案。决定不是假的。啊，慧圆大师出祖给我们做证明啊。啊，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啊，这个法门至极，至是到极处，皆是快速。啊，八万四千法门，唯独这个法门可以一生成就。啊，至尽，这个尽就是抄近路啊。啊，最直接的法门，最快速的法门。前面我们读到过最稳当的法门，最容易的法门，而且是成就最高的法门，真难得了。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遇到要不能把它把握到，那这一生空过了就太可惜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只有做佛是真的，只有做佛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黄念老居士为我们做详细的讲解，难得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知道佛恩之大，啊，才知道夏莲老的慧气，黄念祖的注解，无比的殊胜可贵也。啊，我们才知恩报恩。啊，不知道恩他不会报恩，知恩肯定报恩啊。啊，我们今天知道了怎么报呢？依教奉行，决定往生净土，真报恩啊。下面接着说，又称名之法，就是念佛的方法啊。刚才我们讲的印光大师这个方法，这方法好啊， 不择贤愚，不拣男女，贫富贵贱通通都可以修，人人都能成就，只要你肯修，你就能成就。功勋不可思议啊！故知此经所示，乃涉及至广之法门啊，摄受众生最广大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只要是遇到了，真干啊，真信，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有没有机会遇到呢？我相信肯定。为什么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替阿弥陀佛宣传啊！你看这一次释迦牟尼佛出世，为我们讲阿弥陀经，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佛经，这三件专门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啊！而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很多很多次，常常讲啊，讲其他的经业僧只讲一遍，没讲第二遍啊。啊，唯独讲这个经是多次的宣讲啊，唯恐末世众生了啊，遇不到这个机缘了啊，所以多次宣讲啊。弥陀经上说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是能信能解啊，能听得懂；福德呢是真干，真肯念佛啊，这个人有福了啊。缘是缘分，我们遇到了啊，的人生第一个缘分，闻佛法第二个缘分，佛法当中闻大乘，又闻到阿弥陀经啊，净宗法门，这个缘分是圆满的啊。只要能信能愿，你这一生就能成就。又游行安乐道人，诸佛名号总万德成，但能一念念佛名者，皆一念中总念万德。这几句文当中，诸佛名号，我们晓得诸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从哪来的？佛的名号是信德，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是信德了，本有的啊。那佛的名号很多，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一部《万佛明经》啊，里面讲了12000多尊的佛号，那是什么呢？通通是我们自信的心得，讲不尽啊，六六的说一下就说了12000多啊，啊，信德， 菩萨的名号是修的，你要不修，你怎么能见性？啊，性德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目标。修德是教我们怎样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叫修行啊。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身体的造作是身业的行为，行为有了错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从修德体会到性德啊，修德跟性德相应了，那就叫正果了啊。华严经上说得好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业啊，菩萨万德，你成就一万德里头的一德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一德里头就包含万德，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就怕你一个都得不到，得到一，一切都得到了啊。它好像一个这个电网一样啊，这一点通了，全都通达了啊。所以学东西要不要广学多闻呢？不需要啊。你要是从广学多闻的路子上下手，你这一生当中白费了光阴，你一无所成。为什么？你有一样的得不到啊。要怎么个修法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在一切法门里面只想得到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得到了，一切都得到了，它是贯通的啊。这个地方讲啊，你看诸佛名号，随便哪一尊佛的名号，总万德成，一个名号是代表一个德了。这一个德要成就了，一切诸佛之德你全得到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要真懂得了，现在我们学东西的方法上学错了，一开头就学很多啊。佛经上广学多闻的意思搞错了啊。四弘誓愿是在讲，是提了个标准呢 啊这个方法途径啊，第一句告诉我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菩提心，这是讲的法心，你不能没有这个心，你没有这个心，你就没法子学佛。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心啊。这个心要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啊，毛主席说得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意思。他佛比人民高啊，毛先生只讲为人民，佛不是的。 佛是讲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一切众生比人多大，人十法界就是人只有一道啊，众生十法界全部包了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本意。你要有这样的心啊，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那先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没有德行不行啊。德行是什么？德行是断烦恼，有烦恼就没德行，烦恼断了，德行就现出了。为什么？德行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我们是因为烦恼把自己的德行啊障碍住了啊，把自己的德行啊染污了。只要把烦恼去了，我们的德行就现出来了啊，这是自性本有的啊，万德万能啊，个个都是啊，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啊啊。所以佛教人，你看头一句话告诉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个个本来都是佛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性本善，我相信这一句话绝对不是孔子说的，谁说的呢？至少比孔子要早一万年前，老祖宗说的啊，世世代代相传呢，不会传错啊！啊，孔子了不得，老实人，好人啊！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学习的态度啊，述而不作。性而好古，这《论语》上他自己说的。述而不作，就是他完全呢学习别人古圣先贤的，自己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他所学的，他所修的，他所教的，所传的，通通是古圣先贤的东西，叫述而不作啊。啊，古时候没有文字，文字发明到现在才4500年啊，文字很晚啊，从前都是口传，孔子这个时候才用文字把古人所传的用文字记载下来传给后世，所以后人尊称他老人家为大臣至圣先师，集大成者啊，所以人性本善，我有理由相信啊，一定是在10000多年前老祖宗说出来的啊。人性本善的意思，就跟释迦牟尼佛教学首先说出教学的宗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意思相同啊。中国传统的教学啊，肯定人性本善啊。教育的目标呢，就是让我们回归到本善，佛教教学的目标让我们回归到佛的地位啊，本来是佛嘛，那你成佛是应该的吗？你不成佛是错误的吗？啊，所以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一切佛的名号啊，84000法门你只要一门通了，全通了啊。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哎，有一个 例子啊，佛门叫公案，我们世间人讲故事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参禅的老修行，自己非常自负啊，参禅几十年啊，给印光老和尚说，那是同姓的，向印祖啊，这个请教啊，他说1700则公案，就是五灯会员，他都参透了，只剩下还有几条啊，好像还不清楚啊，向印光大师说，印光大师回他一封信，说1700条公案呢，只要有一条参透了，全就透了。如果你说还有几条没参透啊，你老兄一条也没参透。好像这个人以后收到这个封信之后，禅丢掉了，跟印光大师念佛了。真的一点不错啊。你说我这一部经通了啊，我学这一部经的时候这部经学通了。那么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通了，这一部通。如果还有一部两部没通啊，那你这一部没通啊。一个道理啊。啊，什么叫通呢？见性就通了。你没见性没通啊。啊，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明心见性。只要你一门深入，就东方这个修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外国人找不到一个。啊，但是我们东方人把古老东西丢掉了。认为老祖宗落伍了，所以今天吃这个亏，受这么多灾难啊！不知道老祖宗东西真好啊，世界第一了，找不到第二的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给我们做出榜样。啊，你看他19岁，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啊，宫廷的生活，出去参学，啊，参学过什么样的日子呢？过苦行僧的日子。这个视线非常伟大了，用今天我们佛经上的话来说，这世尊自己的话了，破烦恼障了啊！他这个舍利家庭出去参学，烦恼障断了，参学了12年啊，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去学过啊，12年之后把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那是什么呢？破所执障啊，19岁给我们表演的破烦恼障，30岁给我们表演的破所执障，2障破了，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2种障碍都放下了，烦恼所知都破了。啊，这真正通达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 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要是真的看会了，就晓得怎么个学法了。啊，再看在中国大家很熟悉的，特别是广东这一带，唐朝六祖慧能大师的老家在这边呢。慧能大师没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啊，道黄梅是在家呢，在五祖道场八个月是做苦工啊。啊，祖庭的讲堂，他一次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啊，禅堂里头没有坐过一支香，讲堂里没有听过一堂课，啊，五祖要传法，半夜三更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啊，不认识字，这一悟什么呢？全通了。那是真的，可不是假的。啊，五祖半夜就把他送出去，叫他赶快去躲避逃难。在猎人队里躲了15年，在逃难的途中，他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啊，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般涅槃经。啊，大般涅槃经分量很大了，两种本子，一种40卷，一种36卷。啊，从头到尾念一遍要很长的时间了，一天念不完了。啊，比丘尼你看看，就这一部经一门深入，念得很熟，意思不懂啊。啊，他在那里念，慧能的是24岁，啊，在旁边听，听得非常有兴趣，有味道。他念完了，慧能大师讲给他听。哦，这个比丘尼欢喜得不得了，捧着经本来请教。啊，慧能大师说：“我不认识字，奇怪，你不认识字怎么懂得意思？”他说：“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有关系，没干涉。”啊，法达禅师，你们看《坛经》上有啊，他学《法华经》10年，啊，时间不短了，10年念一部经呢，念了3000多遍了，啊，一天念一遍呢，念10年。没开悟啊！啊，他到这个曹溪去拜六祖，啊，见六祖顶礼3拜，头没着地。啊，慧能大师看到了，起来就是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为什么你礼拜的是头没着地 啊，他很老实就说了，啊，他诵《法华经》3000部，能大师就说：“《法华经》你讲些什么？”他说不出来。啊，反过来向慧能大师请教，慧能说：“这个经我没听过。”啊，当然他没读过经。一生没读过经， 不认识字。好吧，你念给我听吧。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二品，能大师行了，别念了，我全明白了，把法华经大意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在礼拜头着地了，通真通了，这不是假的。那一年十年都不通，他只听了一点点就通了。啊，你说哪个方法好？现在人犯的通病，就是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都是落伍的。啊，现在人聪明，现在人成就比古人高。其实错了，真的错了。啊，这些科学技术，我们中国古人懂不懂？懂啊，样样都懂啊。为什么不发展？如果发展，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啊，不走这个路子，是智慧，是慈悲也。科学带来是有一点点好处，甜头，有一点甜头，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看看我们今天，社会动乱，伦理道德完全丧失了，要付出这个代价，还要付出地球灾变的代价。啊，科学再发展的话，说地球会毁灭。得不偿失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怎么肯干这种事情？啊，爱因斯坦是外国人，他要是中国人，绝对不会把原子弹的秘密公布出来。那为什么害人呢？不是一桩好事情啊！啊，中国人不干缺德事情，啊，不绝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啊，齐心动念为天下后世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有使命感，啊，要负责任。诸佛名号当中，尤其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啊，一切诸佛都可以称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这一句全是梵语音译的。啊，翻成中国意思你就明白了。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就，或者翻作智慧。啊，那利用中国字连起来你就知道了。无量就，无量的智慧。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就？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不全都是的吗？所以他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念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全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一切诸佛圆满的智慧德相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通通就包了。这个意思要懂啊， 不必再念这个再念那个再念那个，用不着那么麻烦了、啊、这一个纲总纲抓到了，全抓住了啊，这一句名号是一切名号的总纲领。名号代表法门，它是一切法门的总纲领。我们得认识它，啊，总万德成，叫成就，啊，这一句名号。但能一念念佛者，即一念中总念万德，啊，念念中念念万德。真真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能不念佛吗？啊，什么都可以不念，什么都可以放下，抓住这一句名号就行了。啊，这个话是隋唐时代祖师大德所说的。啊，不是一个人说的，大家共同说的。又无始无业，从妄心生。念佛功德了，从真心起。真心如日，妄心如暗。真心干起，妄念即除。如日时除，众暗悉除。这几句话是讲念佛的功德啊，念佛的好处，能够灭你的罪业，消你的业障啊！啊，为什么？无始劫来，无量无边的恶业是从妄心生的。妄是什么？迷啊，迷而不觉。违背了自信啊。他才造作一切罪业啊！这个罪业是什么呢？第一个迷了，以为身是我，起心动念呢，都要为这个身去打算。啊，为这个身去享受，这身是假的，不是我。你看看，你为他尽心尽力，你可怜了，造一身的罪业。啊，从有了个身，头一个自私自利出现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伤害别人，这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这一条里头，就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果报呢？这三途啊！啊，恶鬼出生地狱，有的受的。啊，所以佛头一个就告诉我们，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呢？在佛法里讲，身是我所，就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 啊，我们会不会为依附佛物啊？不会。为什么呢？知道它不是我。那什么是我呢？有没有我呢？有。大乘佛法里讲的常乐我净，这个四个字是真理啊，不是假的啊。常是什么？常是永恒不变，它有变化就无常了。无常是假的，常是真的啊。慧能大师见到啊，他向五祖的报告第二句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就常啊，啊，本不生灭，啊，这是常啊。乐，乐是真的，苦是假的，这是真乐啊。我们今天讲苦乐是一对啊，其实宇宙之间没有相对的东西啊。苦乐两边都舍掉了，真乐啊。啊，我有真乐啊，真乐是大涅槃的乐，清净极灭之路的如来国地上才体会到啊。我们现在迷了自信，完全不知道，跟我们讲我们也不会相信啊，也不能接受啊。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有没有？有。能大师报告里头有，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就是我的意思啊。真做得了主宰啊，真得大自在啊。啊，净，他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常乐我净同有啊。只是迷了自性就没有了，见性就有了，它是性德。自性是自己啊，是我啊。自性的四德常乐我净啊，明心见性，见性也就得到了啊。没有见性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这要知道啊。所以小乘教里头，佛给他讲，无常无我啊，苦空无常。佛常常讲这些啊，这是叫小乘啊，破他的情执啊。大乘里面讲真常啊，真正有常乐我净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妄心，妄心是分别心、执着心啊，妄想心，这个错了。念佛功德了，从真心起啊。印光大师这个念佛的方法 就是用妄心恢复到真心这个方法。妄心有念，真心无念。啊，我们今天妄心了，你看，前念灭，后念就生。每一天无量无边的杂念，啊，有很多人问我，如何养生呢？那保持自己的健康长寿，这是每个人都很关心的。啊，用妄心过日子就糟蹋自己。那活的时候糟蹋你的身体，死的时候糟蹋你的灵魂。可怜呐！啊，让那个灵魂去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啊，真正宝剑是什么？真心啊，真心是真正宝剑，一真一切真啊，真心是真心立念，你看大乘经上讲。妄心有念头，真心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难啊，做不到啊。啊，佛菩萨很聪明，用一个方法，叫你只起一个念头。这一个念头之外，其他念头没有。这个人就念佛。啊，用一个阿弥陀佛的念头，把其他的念头全打掉，你就保持这个一个念头，这叫用一法治一切法，就这么个道理啊！到一切念头都没有了，这一法也不要了，就成真了啊！念佛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你没有杂念的话，你念佛干什么？不必念了，念佛错了啊！念佛是一副药，治病的，病好了，这个也不要了啊，那叫纯净纯善啊！用一念止一切念啊，众生根性不同，妄念太多，所以。佛用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啊！我们可以试验试验，用哪一个方法好，你就用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减少妄念啊，对你就有效了啊！参禅也行，念咒也行。啊，持戒也行，啊，念佛也行，研究经教也行。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老师叫我念佛，我念不下去。啊，我对这个法门有怀疑，所以念不下去。啊，对这个法门呢，认识不清楚。啊，但是学教呢，能摄心。啊，早年我们出家上一辈的老和尚，啊，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喜欢讲经。其实不是的，他们都说错了。我用讲经这个方法能对治我的烦恼， 妄念多啊。啊，那我讲经要准备经教啊，要备课啊，备课要专心啊，哎，这就能把妄念减少。啊，这个对我很有效果。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啊，我讲经是对治自己烦恼习气的。啊，时间久了确实妄念少了。啊，天天读经想的都是经教里面东西。啊，对世间东西疏远了。啊，至少我有50年没看过报纸，没看过电视，啊，这些广播杂志这些东西我一看都远离了。那所以有人问我，那你很多现在这些常识啊信息都没有了，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我说有同学，有好心的同学，他们遇到重要的信息，他会写个纸条子给我看。那每一个星期都有人从网络上，多半从网络上下载的，啊，送个几页啊给我看，所以重要的信息我都知道。省了好多事啊，古人讲的两句话我相信。啊，我就守住了。古人说，知事多是烦恼多。没有必要知道的，何必要知道的？还到处去打听，那不就自找麻烦吗？啊，我绝对不干这个事情。摄人多处是非多，你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啊，都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啊，现在认识我的人很多，我不认识他们。啊，他怎么认识我的呢？他从电视上听讲经，他认识的。啊，所以我常常出去，不认识人给我打招呼，很多，几乎什么地方都会碰到。啊，他们在网络上，啊，在光碟上，在这个卫星电视上，啊，看到的。啊，这认识人多是怎么个来的？其实我不认识啊，他们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有没有认识人？没有这个必要。啊，真的认识人越少，我们生活圈子往来人少，亲近啊。啊，都是一些老朋友。啊，老朋友呢慢慢都走了。啊，所以在过去大陆我每年还得回去2-3次看看老朋友啊。现在老朋友都不在了。啊，赵普老不在了。明山老和尚不在了。啊，黄念祖也不在了，富铁山也不在了，啊，富铁山是天主教的，跟我非常好的朋友。啊，他们这些人在，一年总得要去见碰几次头，见见面。啊，国内国外老朋友逐渐凋零。啊，自己也老了。啊，真的。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到我这个整个年龄，你们自己就晓得。不愿意再多事了。啊，很多地方的活动我不参加了。啊，有人来邀请。 啊，我会请年轻的法师、年轻的同修代表我去出席。啊，也利用这些机会慢慢把他们带起来。啊，不是不得已的场合，尽量避免。最快乐的事情还是修行。我修行的方法呢，就是读经、讲经、念佛。啊，非常单纯。每天有四个小时读经，四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剩下来的时间就是念佛。比什么都快乐。啊，问我天下事，今天天下太平，没事。我不知道啊，没事啊，天下太平啊。啊，你们来告诉我就，今天还有这些事，还有那事，我不晓得。最好别告诉我。啊，天天过太平日子啊。啊，要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啊。啊，所以人家说是传闻预言灾难，我一句话回答的，老实念佛，有灾难能化解，没有灾难能消业障，那这不就得了吗？啊，不必要去避躲避，找哪个地方没有灾难，找不到。古人有两句话说，在劫难逃。啊，你不在这个劫数，灾难在你面前，你也没事，平安无事，何必要操心呢？啊，操心就是妄念，就是造业，不如念佛了，念佛好啊，啊，消灾免难。啊，没有业障的时候，那就正福正慧呀，好事情啊！啊，不要错用了心。啊，去念佛功德是从真心起。啊，真心像太阳，妄心像黑暗。真心起来，妄念就出了。啊，就比如啊，太阳出来，黑暗就没有。就这么个道理，安乐起引证观佛三昧经云：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你看这个法门殊胜呢，释迦牟尼佛啊，介绍给他的父亲。啊，不是最好的法门，怎么会介绍他父亲？啊，叫他父亲啊修念佛三昧。父王拜佛，说佛地果德，真如实相，地业一空，何因不请弟子信之？啊，这是佛在大乘经里常讲的。啊。如来果地啊，真如实相，真如实相是讲的自信啊，讲的法性啊，地业一空啊，地业一空在经中里面讲，就是长极光净土，就是自信啊。为什么说它叫地狱与空？自信 极尽光明啊。它没有现象啊，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啊。它存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为它没有形象，所以用空字来形容它。这个空不能当作无讲，它有啊，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接触不到啊，在佛经上讲都语言不到啊，它存在，真的存在啊，不是没有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看电视上的屏幕啊，频道打开了啊，看到屏幕上的这个色相，把屏幕忘掉了，屏幕就好像地狱一空，我们现在只重看到里面这些色相在那里动，屏幕不动啊，屏幕不生不灭 啊，屏幕就是第一空，屏幕就是长期关键度啊。第一空不妨碍设法界一真庄严，不碍设法界一真庄严，也不妨碍第一空啊。第一空说实在话，从来也没有染污，没有被染污，也没有被妨碍，这是自信啊。科学家，我们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宏观宇宙里面用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去探测啊，只能看到宇宙的10%，还有90%不见了啊。到哪里去了呢？到第一义空里面去了，所以科学家看不到了，那就回归自信了啊。这大乘经上讲的清楚啊，啊，他们不知道，佛说的清楚，回归自信啊。那么像这些大臣，最高的这些义理啊，为什么不交给这些弟子啊？这是佛的父王净饭王啊问他的啊。佛告父王，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弟子当中，特别是声闻弟子，如来不跟他讲真如实相第一空啊，这些话在小乘里头不讲啊，啊，给谁讲的？给大乘菩萨们讲啊，他们懂得啊。那佛一生的教学，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他因人施教啊，大彻大悟之后，在鹿野园啊教五比丘 这是佛法僧三宝建立了。跟无比丘讲四阿含啊，讲阿含经啊，时间是十二年，就好比是佛教的小学啊，十二年。十二年之后啊，由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讲方等，方等是大乘，讲八年啊，好比是中学，这就学了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基础啊，才提升到大学，大学讲般若，讲第一空了，讲这个真如实相了啊。这是佛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啊，22年，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讲般若22年，几乎占一半的时间啊，所以这是佛教主要的课程，但是前头有20年的基础啊。没有20年的基础，讲这个东西怎么能接受啊？它是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上来的呀。那最后8年讲法华，那好比是研究所啊，法华的这个境界跟华严完全相同啊，那是回归自信了。我们今天这都是师尊给我们的实现，我们学教的时候要按这个次第学，不按这个次第学，小乘不要了，都是前面12年不要了，我现在学方等，你怎么能成就啊？小学不念，你念中学能行吗？甚至小学中学都不要了，我一开头我就念大学，甚至于我就念研究所，哪有这个道理啊？啊，那真的是天才啊！天才只出现一个。我的3个老师，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都警告我。啊，警告我什么呢？决定不能学慧能。他说慧能是天才，慧能之前没有看到一个慧能。慧能之后也没有看到第二个慧能啊，你怎么可以学他呢？啊，那是什么？那是研究所的，那是天才，那不是普通人啊。我们是普通人，那一定是小学、中学、大学一步一步去学，你才能学得出来啊。这都是老师真实教诲。啊，方东美先生叫我从白法明门开头学哲学吗？啊，性相两宗是佛家的哲学，这是那个时候他说的，以后晚年的时候他不这样说法了啊，他知道全部的佛法都是高等哲学啊，你越深入啊，你越了解，那就是祸了啊。张家大师叫我从释迦牟尼佛传记学习啊，先认识释迦牟尼佛啊，照释迦牟尼佛的模式去学习啊，你就不会走弯路了啊。跟李老师10年传授我讲经教学的方法啊，我学了13年了啊，差不多是师尊当年呢阿含12年的样子啊，我学了13年，这奠定基础。 现在人没有基础，一下就想大经大论，难，太难了。怎么学也不能起入境界。还不如老实念佛。老实念佛如果得念佛三昧了。念到一心不乱了，他真有成就，真能成功。所以佛告父王这些话很有道理。诸佛古德有无量深妙境界，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不必去学研究这些教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自然就开悟了，好办法了。这个办法是无比的殊胜。佛法里就真正是第一法。但是条件是你得相信。你要不相信呢，那就没办法了。相信难。欧耶大师跟我们讲，在弥陀要解里头，信愿行，他就用这三个字作为弥陀经的纲领。续分里面讲心愿行，正宗分里头也讲心愿行，到流通分还讲心愿行。这个讲法古大德没有说过，欧耶大师的真知灼见真实智慧。他跟我们讲心，讲六个心。六个心，第一个心是心自己。这个太重要了。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啊，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我相信佛菩萨没用处。头一个相信自己。第二个相信佛菩萨。佛菩萨摆在第二位啊。相信自己是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自己有佛性。我现在迷失了自信了。要怎样恢复自信？自信呢，我向佛请教，佛来帮助我恢复自信。佛帮助我把我的佛性找出来。这第二个相信他了。跟宗教不一样啊。宗教你看看，我们常常接触的有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的这些神父牧师我认识的很多，也常常在一块聊天，他们也讲信，他说我们这个信跟你们净土宗的信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说我们第一个信自己，你第一个是信上帝，你不是信自己。我们是第一个信自己，第二个才信上帝。这果然不一样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一个信自己，也是信自己，本性本善。那我们学习，我们依靠老师， 依靠圣贤啊，希望他们带领我们回归本善，是这个意思啊。啊，你看这是东西方教学第一个人理念上不相同啊。啊，相信自己能成圣成贤，自己是圣贤。学佛相信自己是佛是菩萨，你才会有成果。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佛是菩萨，学一辈子还得反复啊，等于没学啊。啊，下面父王拜佛，念佛功德了。其状云何？的念佛功德是什么样子？啊，佛告父王：如意兰陵，方四摄游行。这个游行是度量里头的里程。啊，说法没有一定。啊。佛经上常讲大游行和中国八十里，中游行六十里，小游行四十里。啊，就算小的吧，四十里是一个游行。方四十游行，那就是四百里啊。这个依兰陵很大了，这是个树林。啊，依兰是梵语。是一种植物，很臭啊，气味也非常难闻啊。这一个森林里面都是这个树啊，但是这个树里面有一棵牛头旃檀，旃檀是好香宝香啊，有的一棵，你看四百里的这个丛林啊，这些树木都是依兰啊，只有一棵啊牛头旃檀，虽有根芽，又未出土。这个旃檀没长出来，它有根芽生的啊，还没长成树。其依兰陵呢？微臭无香，若单起花果发狂而死，这有毒啊，这依兰树有毒啊，啊，奇臭无比，你要吃它的花果实发狂而死，这果有毒。这后时啊，旃檀根芽渐渐生长，才与成熟啊，才成熟啊，香气长盛，随改变此林呢，普界香美。我们也想着一棵旃檀树，四百里范围的这个依兰林。一棵树的香能够把这些奇臭无比的全部感化了啊！这个旃檀就是比喻念佛啊，众生见者皆生稀有心啊！啊，你看一棵树改变这么大的一个森林，佛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啊，念佛之心亦复如是。念佛的心呢，念佛的功德就像旃檀一样啊。旃檀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这个世间最好的香啊。我们中国人讲檀香啊，那不是这个牛头旃檀， 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佛出世的时候有。经典里面有记载，曾经有印度的出家人到中国来，带着这有一点这个牛头旃檀，很少，只有四两。他想做礼物啊，送给皇帝。送给皇帝的礼物啊，最少是一斤，没有一斤呢，不能作为是礼物。所以这个法师就没法子了，就连一碗，一点点，像一个黄豆那么大，把它燃烧出，它的香气40里。那个时候唐朝时候首都是在长安，40里都闻到这个香，才知道真的是宝，剩下来皇帝都要了，非常非常稀有，真叫宝香，闻到这个香气可以能治病，很多病你闻这个香气它都会好。这是用这个来比喻念佛，念佛的心呢，就像旃檀一样。那么这个依兰铃呢，就好比无始劫来造作的这些恶语，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你只要能常常去念佛，细念，一心细念，这个是经上的本文。弥陀经上原本是一心细念，鸠摩罗什大师把它翻成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啊，一心细念我们可以做得到啊。罗什大师有没有犯错呢？没有犯错，罗什大师是用意义的，不是照经文之意的。玄奘大师是之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念佛人临命终时往生到极乐世界，首先佛光照你，阿弥陀佛来接引，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一照啊，你的念佛的功夫的时候就提升一倍。平常是一心息念的，佛光一照就变成一心不乱，所以他没有一错。佛力加持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看你就变成了阿惟越之菩萨，这还得了吗？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阿惟越智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你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就好像跟明心见性的这个菩萨了差不多了。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不是自己功夫。阿弥陀佛平等加持。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证得阿惟越智，通通加持。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一得往生， 既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如彼相述改以来。这个比喻非常之好啊！比喻什么呢？念佛能消一切罪业，无量劫以来的罪业，只要你真正会念佛，就能消掉。啊，而用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是消得最快，啊，最有效果，你自己能感受到。啊，为什么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这就是消业障啊！念佛的时候还有杂念起来，啊，这是业障没消除，啊，让你警觉到你有业障。啊，所以念的要净念相继，净念第一个是不怀疑，啊，第二个是没有妄念夹杂在其中，啊，所以他这三个清楚非常重要。我们的佛号念得清楚，念慢一点，不要念快，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啊，我每一句佛号。是摄身里头的第几声啊？不要念二十三十，不要念，就是摄身啊。摄身里头这是第几声啊？摄身念完了，又第一声念起啊，第一到第十，第一到第十，你就这个念法啊。不要计数啊，不要用念珠啊，要念到一个妄念没有，心地很清净。这就念佛真有功夫了，这个就是消罪业的相啊！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功夫要时时刻刻记得起啊！你遇到称心如意的事情，生欢喜心了，生贪念心了，那也是烦恼。马上念佛把它扶住，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生怨恨啊，生闷气的时候了，哎，你也就把念佛功夫提起来啊，气就消掉了啊，怨恨就化解了啊。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起不怕，觉佛号提起来就是觉，佛号忘掉了你就迷了，迷了你就随顺烦恼了啊，那你就很苦了。觉了的时候不随顺烦恼啊，烦恼马上就降服住了，就服住了，这叫功夫啊，这叫慧念，这叫真念佛啊，所以真念佛不在乎一天念多少声啊，印足这个伏烦恼的方法非常有效果啊，这他提倡的啊。你看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用的方法跟印足不一样，黄念祖的方法是追顶念佛，快，速度非常快，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就追着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让烦恼渗透不进来。他用这个方法啊，你看他在往生之前的半年啊，他写信告诉我，他每一天念佛十四万声，他计数啊，他计数追顶，那也是办法啊。两种不妨试验试验看，看哪一个合适。但是印光法师那个容易得定，很平和啊，慢慢的念，不慌不忙啊。黄念祖那好像打仗冲锋，哈哈，那拼命啊，一句这一句啊，就方法很多啊啊，摄心是第一，这最重要。如何能够都摄六根啊，念老、 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啊。他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的身份啊。啊，往生的时候他用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念了半年。啊，印足这个方法非常平和平稳啊，他老人家一辈子用这方法啊，下面所言一览临田，你看比喻众生生力三毒三障无边重罪呀，这用这个比喻啊，三毒贪嗔痴啊，啊，三障是惑业苦啊，迷惑是障碍，造业是障碍，受报是障碍。啊，这愿消三障诸烦恼啊！啊，三毒后头还有两个，还有慢，还有疑。啊，这两条啊，在现在我们看到它起作用啊，起作用很可怕了。啊，傲慢起作用，火山爆发啊，地震，傲慢起作用是地震，火山爆发是嗔恚起作用啊，傲慢是地震，不平呢，愚痴。山崩地陷，那这什么呢？山跟大地都应该是坚固啊，现在变成松软了，很容易打入沉到海底去了。啊，我听说在国外也有，啊，这个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啊，甚至于呢，这个大陆整个沉到海底去了，这很可怕的事情。啊，它变软了，变松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怀疑、疑心。如果你有信心，有坚强的信心，这大地是坚固的。啊，山不会崩塌的。土石流这个名词我们在过去没听说过啊，新的名词啊。啊，大概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听说，以前没听说过，哪听说水石流不懂啊。那什么山松软了，经不起考验，下一点点雨就山崩地裂了。所以意念改变一切啊！如果我们对自己怀疑，对别人怀疑，常常有怀疑的这疑心，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有问题了，很容易感染疾病。那为什么你身体不健康？人有坚定的信心，就有很好的免疫能力。啊，对病菌的时候不容易侵犯你。这信心多么重要啊！啊，过去 我们把这两个字都疏忽了，现在看到现象出现了啊！你看许许多多人得的奇怪病啊，你细心去跟他接触，你看看他有没有信心，他完全没有，你就晓得了，疑心很重啊，对人对事对物通通怀疑啊，这个不好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大乘教里面所提出这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啊，啊，起作用那就是灾难了。对于个人来讲是疾病的，对你居住的山河大地就是灾难的。啊，因沾贪者，欲众生念佛之心。啊，这个沾贪一棵树。啊，能够改善啊四百里这么大范围的依兰林啊，这也是为我们提供一个信息：邪不胜正啊，四百里的依兰林邪，一棵旃檀树是正。邪不胜正啊，他就能改变旃檀林，才与成熟者为一切众生，但能极念不断，一道成半也啊。这个极念不断呢，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尽念相继啊，念佛功德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我们要对他生坚定的信仰啊，不能怀疑啊，坚定的信仰，我们现前得的利益，身心健康啊，可以说百病不生的 啊健康长寿啊。那么你居住的环境啊，就像旃檀树一样啊，居住的环境这个地区不遭灾难啊。如果是照这个比喻的话啊，你住在这个地方周围啊，周围四百里这个地区没有灾难了，一个人修行了，可不可能？真可能。这个事情决定不是假的。啊，科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数据，啊，告诉我们，现在地球上的总人口大概是65亿，以总人口1%的平方根，大概是8000人，还不到10000人。啊，如果有8000人真正回头是岸，真正就能把整个地球都救了。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好的信息啊！我最初听的这个怀疑，以后想想，这古人讲了一句话：“邪不胜正。”这个地方又遇到了个证明。啊，四百里的旃檀林，一棵旃檀树，啊，依兰林一棵旃檀树就能改变它。啊，这个地球上。有8000个真正念佛人啊，如法的念佛人 就能拯救地球啊！啊，我们可以相信啊！啊，确实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